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听着耳边这件乐器的音色，可能很多朋友在猜，今天究竟会是谁，会是哪位音乐家成为我们音乐人生的主角呢？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刚才有着很多朋友喜欢的这样音色的这件乐器已经出现在大家的耳边了，这就是单簧管。有着很多性格的这件乐器，有着不同面性格的这件乐器，吹奏它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很多人把它称为单簧管王子，他就是王涛。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正在各位好朋友的耳边。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王涛的单簧管世界。我是王卓，再次欢迎你。 们说他有颜值，有文采，有才华，写小说还主持，是一个知性文人。可是呢，他同时也是顶尖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的实力教授，他也是深受乐迷喜爱的单簧管男神，这就是王涛。今天《永恒的魅力》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他的古典音乐专辑《舒伯特》当中所有的音乐，发行已经一年了，可以说这是专辑的生日吧。所以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也是这位单簧管王子他的吹奏。 所听到的这件乐器啊，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也是它有着非常独特色彩的这样的乐器，也是有着自己很多面的性格，这就是单簧管。而演奏它的呢，这位呢也是被很多听友们和乐友们特别喜欢的，被称为有颜值、有才华、有文采、写小说还主持的知性文人的单簧管男神王涛。他发行的古典音乐专辑《舒伯特》到今天正好是一年的时间，所以今天呢也可以称为是王涛的舒伯特一周年的生日。那在此刻我们来聆听的也都是他来演奏的舒伯特的作品。刚才我们听到很熟悉的《纸音乐》和《小夜曲》，那耳边来到了他的 A 小调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可能对于这些旋律我们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这件乐器我们也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通过王涛的来演奏，更加仔细的，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单独把这样的时间留给单簧管，一起聆听单簧管。 Thank you. 永恒的魅力。今天来聆听的音乐呢，除了舒伯特这位主角，因为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于舒伯特，比如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舒伯特最著名的小品之音乐小夜曲，还有他的 A 小调奏鸣曲，也是我们此刻所听到的。像这样的音乐呢，除了像我刚才所说的舒伯特这位主角，主要还是因为王涛。王涛是现在很多朋友说到单簧管会第一位想起的人物。那他呢，也是在去年的时候发行了古典音乐专辑《舒伯特》，到今天正好是一年。那我们今天所听到的音乐呢，也都是来自于他的这张专辑。经过一年的时间，我们今天再重温，其实也是有一种过生日的感觉。单簧管这件乐器是木管乐器的一种，它也被很多朋友称为黑管，在台湾呢还有一个别称是称为竖笛。在管弦乐队当中的演说家，还有呢就是木管乐器当中的戏剧女高音，高音区非常的嘹亮明朗，中音区又很富有表情，音色非常纯净清澈优美，低音区又很低沉浑厚而丰富。所以呢，我刚才也经常说这件乐器有着很多面的性格，那我们所听到不同的作品也能够感受到这件乐器不同的性格。

著名的旋律，但是我们听到的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版本，舒伯特的《圣母颂》，这是来自于王涛的专辑《舒伯特》当中所特别为专辑的制作啊而改写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其实呢，王涛在制作也是录制舒伯特这张专辑的时候，他做了对舒伯特的生平还有作品很多方面的全面的了解，并且前往音乐之都维也纳，这也是舒伯特的故乡，去吸取灵感，更贴近舒伯特他的创作精神。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听到了还用古钢琴代替了现代钢琴，这也是为了还原200年前维也纳真实的音乐氛围，并且邀请到当时活跃于欧洲最顶尖的古键盘大师之一米歇尔·齐纳尔，他以古钢琴的演奏来录制专辑当中所有的古钢琴，这也是齐纳尔家中的收藏。在此刻我们来聆听到的呢，很多的这样的音乐让我们觉得有着复古的感觉，可能都和这些的准备有所关系吧。再继续来聆听，依然是来自于舒伯特《水上吟》，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舒伯特的小品段落。当然这里面有演奏了舒伯特的奏鸣曲，还会改编他的艺术歌曲吗？ Thank you. 耳边著名的阿白乔尼的旋律出现，我们现在聆听到的是阿白乔尼 A 小调奏鸣曲，这是舒伯特作品当中很多人特别喜欢的音乐的片段。其实在刚才所说到的和王涛的单簧管相搭配的，这也是邀请到了欧洲最顶尖的古键盘大师之一米歇尔齐纳尔，他以古钢琴来演奏的，所以我们听到的很多的钢琴的音色其实就是来自于齐纳尔家中的这架收藏的古钢琴。这架钢琴呢是由保罗麦德提他复刻1828年维也纳制造的古钢琴，弹奏出的每一个音符都如同从百年前穿越至今，和单簧管相互应和，是将时空的音乐对话收录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专辑当中。单簧管演奏家王涛他的专辑舒伯特到今天发行已经一年的时间了，在新媒体上呢，这张专辑的点击率有破亿的点击率，所以呢我们也是特别在上面看到了大家对于这张专辑的评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有人说简直是耳朵心灵的饕餮的盛宴，有人说古堡里听到皇族音乐，还有人说考级录像带的男老师啊，六年级考级的时候他是评委被人认出了。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王涛他的单簧管的演奏。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也很少有这样的时间把单独的每一个一期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整整的留给某一件乐器，小提琴钢琴可能是最多的，但是像留给大管单簧管像圆号类似于这样在乐队当中的这样的乐器是非常难得的，那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时再次熟悉单簧管。